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前面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韩红在2015年的音乐作品，叫做《一个人》。韩红自认这是她最喜欢的音乐作品，在这首歌里她袒露了自己内心对过往的理解还有回忆。据说这首歌是源自于韩红在某一天闲来无事，在家里一个人在房间里听歌，打扫房间，然后看书，再然后是做饭，忽然他就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他说那时你身边有再多的热闹的环绕，或者是朋友的陪伴，都没有办法释怀的一个人的孤独感。但是他那天却突然来了灵感，他想在那种一个人的孤独感的时候跟自己做一次有效的对话，于是便一气呵成写下了这一首《一个人》。而今天坐在这里，我为什么突然想跟你听这首歌，然后又想跟你聊今天的音乐关键词一个人，是因为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个朋友可能稍许喝了一点点酒吧，也不知道是氛围到了那个意境，他就跟我们分享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他失恋了。我们说我们可能独自去唱 K， 独自去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他说你们有没有尝试过独自去吃火锅啊？好像几乎没有太多人干过这种事情，对不对？我那个朋友在失恋的时候独自去火锅城吃火锅，可能那家火锅店很多人都喜欢，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有这样的服务。对，服务员知道你独自来的时候，你坐下来，他会安排一个特别大的毛绒娃娃或者是大熊坐在你的对面陪着你，然后你可以点半份，他点的不多，因为独自失恋的状况胃口不是很好，服务员也不会说你一定要点满多少，很贴心的服务。然后那个服务员在你所有的菜上完了之后，他也照顾那一片其他桌，只要别的桌没有服务，他就会退回到你的桌子边上，好像是有一种很沉默的陪伴的意思。我那朋友吃到一半，当确认其他的桌都没有太多的需求服务的时候，他抬眼望了那个服务员说，要不你坐下来陪我吃一点吧。那个服务员会心一笑，真的就把那个熊稍稍地往里边挪了一点点坐了下来。不过那服务员没有动太多筷子，没有吃多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陪他聊天。我那朋友突然觉得好像那一天是他失恋那么久之后最轻松最愉快的一天。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独自在这座城市为生活为梦想在打拼，是不是偶尔也会遇到这种失恋啊，或者是因为工作生活当中那些事情特别孤独特别难受。当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独自去吃过火锅，独自享受过这样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会觉得很贴心很温暖。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么善良的服务员，这么好的服务。当然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排解这种孤独失落的状态的话，我也希望你可以在每天这个时间来通过电波来收听王平制作主持的节目。我希望我说的故事，我播的歌能够让你稍稍放松，忘却，至少短暂忘却一下生活的那些烦恼。所以有空打开收音机，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姜育恒的这首《有空来坐坐》。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

到的是任贤齐在2002年所发行的专辑《一个任贤齐》当中所收录的《一个人》这首歌，作词作曲莫娜。听完这首歌之后，我想跟你聊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说有一次，任贤齐经过一家餐厅，看到台上好像有人已经喝醉了，但是他抱着吉他，嘴巴里嘟嘟囔囔的，好像在唱自己的歌。当时任贤齐就对眼前这个有一点奇怪，但是却有一种放浪不羁还略带浪子气概的人感到非常的好奇。询问之下呢，就知道这个人叫做莫娜，他长期住在山地，喜欢音乐创作，据说有很多首已经创作好的音乐作品，但是从来都没有对外发表过。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聊着，两个人就发现哎，还蛮投缘的。聊着聊着，这个莫娜对任贤齐也另眼相看了，所以没过多久，任贤齐就回来找到莫娜，把这首《一个人》录了下来。在录音后半程，任贤齐又发现这莫娜有很多压箱之作都没有发表过。究其原因，他发现因为这莫娜担心自己的创意会被那些买他作品的歌手做无谓的，他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种随意的改动，所以他不太轻易的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给人。可是因为任贤齐的这次主动的接触，好像莫娜是敞开了心扉，所以这张专辑《一个任贤齐》当中一共收录了莫娜创作的3首歌，除了这首《一个人》之外，还有《再见黄鹤楼》《无你就无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想问收音机前的你，对莫娜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首先是一个宅男，对不对？然后好像有那么一段时间，至少是在任贤齐跟他聊天之前，他是愿意封闭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的这种独自独处的一个人。所以说完莫娜的故事之后，我想提醒各位，就是一个人这个独处的过程里面，有我们大家很羡慕的自由，有那个小天地，但是真的不能太长时间，太久了性格会变得很古怪。还有就是如果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像莫娜最初的这种状况，我觉得对你的事业发展也不会有太多好处。所以适当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可以到外面交交朋友，跟别人聊聊天，开阔眼界，或许也有机会。好，前面提到了任贤齐这张专辑当中的《无你就无我》，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夏冷夜了解，痛苦的心内有多少无奈的情爱，夏冷通摆解寂寞的心内，为你忍耐，为你吞落伤心的目屎。无你就无我，无奈都受我。你讲我无情无真心来对待，我的心肝亲像在地动，又甲海甲只剩阮一人。我的心情亲像在风台，吹甲南甲只剩一条歌。心态像起落的大

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咱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也是今天的话题，叫做一个人。哎，听到这样的主题，你有什么样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感悟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一个人，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啊，我很害怕这种状况，也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我很向往那份自由。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我希望真正需要你独处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来听蒙伟所演唱的《一个人睡》。 其实我还不想睡，也想有人陪。我脱了鞋，到达今天。你想留下来，但我说有点累。进进退退，攻防以为爱爱的机会，有时却无功而回，忽明忽暗的趣味。来来回回，怎么定位爱爱的范围？我并不是社会，我不过想再挽回。 如果没有你当中所收录的一个人睡，这首歌所唱的是一个人独处，在面对寂寞孤独，甚至还有一些犹豫不决的这种状况。可是因为整首歌的编曲包括蒙伟的演唱，我就觉得 即便是独处，面对寂寞和孤独的时候，他也完全是一种享受的姿态，甚至还相当的有主见，完全可以引导一个听歌的人跟着他的情绪去走。所以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回过头说一个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想提醒各位，我们很多人，不论你是谁，从事什么行业，生活在哪里，我觉得你都要经历一段独处的时光，没有谁会一直陪着你。有些人生路，有些事情必须你独自面对，独自去走。另外提醒各位，就是人生这条道路当中必须有一些孤独寂寞和独处的时光，当然也必须会有一些坎坷的状况。虽然一说到这些你会有一些害怕，但是我想提醒各位，这是我最初的梦想出发的那个决心，你就会觉得这些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些历练，而这途中所遭遇的这些困难或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要坚信我们终将会到达幸福的终点，只要我们一路坚强勇敢的前行，那些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也一定都会走。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一首相对来说比较励志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黑豹乐队所演唱的《一个人》。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个人，来听苏慧伦所演唱的《我一个人住》。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苏慧伦的这首《我一个人住》之后，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个我今天刚刚看到的一段文字报道，说不知不觉当中，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发展，完成更多的期待，当晚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连结婚都成为了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这位作者就发现独居成了很多人的生存状况。相关数据显示，咱们中国的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已经上升到了2013年的14.6%，2015年的全国一人户家庭数占总户数比例已经超过了13%，如今有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当然，独居现象并非是咱们中国独有。数据显示，美国现在已经有3100万人独自生活，这个群体在过去10年被扩大了30%。在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近45%的住户都是 独居者，日本也有约30%的住户独自居住。关于独居生活，有人视其为天堂，自由独立，当然也有人避之不及，觉得相当的孤独，而且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此刻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的选择了独居，还是什么状况。如果是独居，那你独居多久了？过得怎么样？是甘之如饴，还是拼命的想要逃离呢？来听裘海正的《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 别等到我心灰意冷，你才说你有多么认真。爱情没有同样的剧本，让你我朝夕永恒，练习温存。永远在依赖你的眼神，到最后对你难舍难分。敢要任何承诺的保证，就怕我的心会更疼。你开始不闻不问，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于是我被放弃，连想留后一个吻你都不肯。你开始不 习惯一个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个人，然后听了王平节目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中心思想有一点点前后矛盾。我个人觉得不矛盾，因为前面我有特别鼓励大家在面对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必须勇敢，必须学会独处，学会面对寂寞和孤独，有些道路必须一个人去走。可是在你获得成长之后，当然在成长的这条道路当中，我觉得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的。我们不论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遭遇怎样的挑战，然后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你最终 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家人幸福，回归家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一批数据我读出来，这个报道读出来，主要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现在可能在城市里为工作、为梦想打拼的，现在独居的这些人，算是敲响警钟，就是你千万不能就是坚持这种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太久，因为你习惯了，想要逃离出来这种状态就很难。所以在习惯一个人独居的生活之后，如果你感觉到了这种寂寞和孤独，想要排解就比较困难，因为你回归人群、回归家庭的时候你不适应。所以有些寂寞，寂寞寂寞就好。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说到这里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愿你是享受的而不是煎熬。好了，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分享田馥甄的这首《寂寞寂寞就好》，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你真的。